与包子和唐柔的较量虽然在不同程度上让魏琛感到心惊，但最终却是让他的心情很好。两个很有潜力的新人让他对这队伍的信心又提升了许多。他甚至有些担忧地和叶修讨论了这么有潜质的新人是不是要藏好的问题，同时也询问是不是还有什么深藏不露的人选，毕竟一支队伍只有四人还是不够。 这个问题多少让魏琛失望了一些。队伍目前确定的另两个成员小守冰凉和美光，显然无法达到包子和唐柔这样的期待度。不过这样也不至于让魏琛这样的老家伙感到忧虑。他和叶修一样，是经历过职业联盟最初期的那个阶段，随便一对比一下，总觉得眼下的状况算是相当不错。 倒是家世的战机比较让魏琛烦心，虽然亲手埋葬自己曾经缔造的辉煌，然后重新上路什么的说起来很带感，但魏琛这样老道的家伙可没太多年轻人的热血，但倒是希望能避开家世，安安稳稳地把挑战赛给拿下。随后的这一天里，几人都是各忙各的，陈果监督装修， 叶修、唐柔、包子都是各自练级，魏琛则是换回他在轮回的卧底号继续在那儿当打手。游戏里由于各自的等级不同，四人之间倒是一时间完全交际不到一块去。一天过去，第二天陈果却是起得很早，装修方面的事今天他全交代给了唐柔，而他自己另有别的事要做。 4月4日，这是这一年的清明节，陈果每年都会去给自己去世的父亲扫墓。轻声离开了房间，下到一楼，陈果却是吃了一惊。他没想到叶修比他还要早，竟然也是穿戴整齐、悠哉地坐在前台里面。陈果狐疑地转到收银台前一看，叶修何止是穿戴整齐，这是非常的整齐。 走。叶修和陈果招呼了一下。你是要出门？ 陈果看着叶修的装束，做着猜测。此时已经4月，天气转暖，室里室外的穿着基本一致，这让陈果有些不好判断。是啊。叶修点点头。 真新鲜啊！你这是要去哪儿？ 陈果好奇。叶修来星星网吧已经4个月了。 除了全明星周末和春节，活动范围就没离开过这条街。 去扫墓？啊？去哪里扫？ 陈果怔了怔，因为叶修的弟弟叶秋来过，所以陈果清楚叶修他并不是 H 市人。这要扫墓，难道也是要回家一趟？南山公墓？ 陈果又怔住了。 因为这分明就是他要去的地方。去看一位朋友。叶修显然看出陈果有点疑惑，所以主动给他说明了一下。 哦，我也要去那边。一起过去？可以啊，现在走吗？ 等一下牧城。哦，牧牧也去啊？陈果应了一声。换做平时，能和苏牧城有接触，无疑是他求之不得的事情。 但今天这么一个特别的时候，显然并不适合因此而觉得有什么喜庆。没有等太久，7:30，苏牧城准时来到了星星网吧。显然，这是他和叶修约好了的时间。作为一个曝光度很高的电子竞技明星，尤其是在 H 市这一块，苏牧城的出行还是挺不方便的。只是现在过了冬天， 不好那样严严实实的武装，苏牧城戴了一个很宽大的墨镜，扣了一顶棒球帽，就这样清清爽爽地站在了网吧门口。走吧。叶修起身，陈果已经过去招呼苏牧城了，并小心地替他留意，看到是不是有招惹到什么目光。叶修看着也只是笑了笑。 三人一起出门，拦了辆车后，就朝着南山公墓去了。 陈国挺好奇叶修和苏慕城到底要看的是什么人，但是这个又不是很方便开口问。至于他这边，虽然他没有和叶修说起过，但他估计他的这点家事网吧里可能早扒的人尽皆知了，叶修估计也听说过，所以也没去自我说明。气氛多少有点压抑，坐了副驾驶位置的陈果从观后镜偷眼瞅了瞅，看到叶修的神情还是如平时一样自然。苏慕城嘛，因为有所武装，表情倒是不太好确认，但感觉也不是太忧伤的样子。陈果犹豫着要不要找话题聊聊，但是后边的叶修先开口了，结果不是和陈果说，也不是和苏慕城说，而是和出租车司机说。 师傅，你玩荣耀吗？ 什么？ 司机师傅突如其来被问了一句，有点茫然。 荣耀，一个网络游戏。 网络游戏啊？哈，那个小孩子玩的吧？我哪会呀？ 车上三位顿时都沦为小孩，陈果还有点不好意思，叶修却是自然得很，转头对苏慕城说， 可以摘了休息一下。 苏慕城飞快地把大墨镜给摘了下来，长出了口气， 太重了。 陈国这才明白叶修问司机这问题原来是为这个，跟着就听后边叶修问着， 还是原来那副吧？ 对呀。 叶修连连感慨着，似乎是在为他不用遭受这份罪感到庆幸一样。说着这个话题，陈国也是迅速加入进来，帮着出谋划策。话题一打开，气氛顿时不再沉闷，陈国和苏慕城两个积极讨论了一下化妆易容术的问题，让叶修基本再没有插话的机会。就这样一路到了 H 市的南山公墓。虽然三人来得挺早，但毕竟清明时节，来扫墓的人已经丝毫不减少。 哎，你们要买点什么吗？ 陈国询问二人。 还是买花？ 叶修问苏慕城。 好吧。 那还是你去挑吧。 叶修说。 当然了。 苏慕城说着，和陈国一起去了一旁花店。不大一会儿，两人出来，各捧了一束花。陈国买的是最为普遍的黄菊花，苏慕城这边却是一束叶修叫不上名来的花。 什么花呀？ 过来后叶修问道。 天堂鸟。 哦。 叶修只是简单应了一声，未做任何评论。三人随后进了灵地，再没有人说话，都只是默默地沿着石路前行，直至陈果停下了脚步。 我要去这边了，你们呢？ 哦，我们远一些，在那边。 叶修朝道路延伸的另一端指了指。 我知道，那我一会儿去找你们。 好啊，那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陈国点了点头，和两人先告了别，带着自己那捧鲜花来到了自己父亲的墓前。 老爸，我来看你了。 带着微笑，陈国轻轻放下了花束。 我很好，网吧也很好，不过有一点和从前不一样哦。网吧来了一个奇怪的家伙，开始说愿意当通宵的网管，但是后来我发现他居然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是电子竞技的职业选手，而且还是最顶尖的那一位。换做别人的老爸肯定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但你不一样嘛，你开网吧网络游戏你很懂啊，他这样的大人物居然跑到咱们的网吧来当网管，你说奇怪不奇怪？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和原来的战队有了矛盾，被逼着退役离开，不过他完全没有放弃的意思，准备自己再组一支队伍重新杀回职业圈去再夺冠。我呢决定狠狠地支持他一下，这是我在接受网吧以后又一次做出的重大决定。一直以来我都没什么理想啊梦想之类的东西，希望你能活过来，这个是有的，但这是幻想嘛，靠自己努力可以去实现，那才算是梦想吧。我现在就想和他们一起去努力， 支持一支战队，怎么样，很厉害吧？虽然感觉有些困难，但我想还是都可以克服的。你也不用担心会把网吧赔进去了，因为那个家伙虽然有时候乱七八糟的，而且连他找来的一些家伙也是乱七八糟的，但总感觉都是很可靠的人呢，和他们在一起的感觉很好。我想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一定会实现的，到时候我一定会来告诉你，当我的好消息吧。 站在墓前，陈果轻声和已逝的父亲说着这一切。人虽然已经不在，但相互之间那种牵挂的心情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哪怕是时间也不会将这冲垮。陈果希望父亲知道他一切都好，希望父亲能和他分享他的这些兴趣和快乐。 好了，我先走了，下次再来看你，没准儿就会有好消息带来哦。 陈果微笑着转身离开，走回石路，望着叶修指的那个方向走去。陈果来这个南山陵墓扫墓已经好些个年头了，他挺熟悉这里，所以他知道叶修所指的那边是哪个园区。这片园区在他父亲入土的时候还没有开出来，具体是哪一年开始的，陈果也有些记不太清了。想着这些，片刻后陈果已经到了一边，一排一排地走过，很快就找到了叶修和苏慕成的身影，并肩站在那里。陈果没有凑过去，因为他知道很多人扫墓的时候或许会有些话要对亲朋好友说，外人在有时实在不是很方便。陈果没有上前，但是这个距离却让他看清了那墓碑上所刻写的名字，苏慕秋。陈果怔了怔，从名字上来看的话，这有些像苏慕成的亲人。